西班牙巴塞罗那所举行的成员大会去进行我的工作。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一位加拿大的滑雪退役运动员的一个专访。那么从这里边呢，我们也再次应用到上周我们学的冰雪项目相关的一些词汇。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 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 那我们这一周词汇两个运动项目挑出来，然后今天呢，我们下面就来回顾一下。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冬奥运动项目，一个是单板滑雪，另外一个是雪橇。咱们先来看这个单板滑雪，英文叫做 snowboarding。Snowboarding is a relatively young sport. The sport was developed in the 1960s and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Olympic Winter Games at Nagano in 1998. Snowboarding in Olympics generally includes three events. They are halfpipe, parallel giant slalom, and snowboard cross.The new event of slope style was added for 2014. For the half-pipe event, each competitor launches himself over the edge of the pipe and propels himself across the half-pipe in such a way to shoot high into the air. While in the air, the snowboarder performs stunts involving flips and spins. Judges score the stunts based on quality and difficulty.Parallel giant slalom is a speed race. The competition starts off with several rounds in which the snowboarders are racing against the clock. Once the field is narrowed down to the top 16 competitors, they race against each other. The racer must weave his way through a course full of gates and tight turns. The snowboarders must take their way through an obstacle course full of hills,turns, jumps, and ramps. They can do tricks, but too many tricks will just slow them down, and this is a timed race. In slope style, the aim is to perform the most difficult tricks while getting the highest amplitude of jumps. The emphasis is to perform different types of tricks, not one great trick repeatedly. 单板滑雪是一项较为年轻的运动。这项运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在1998年在长野冬奥会上成为冬奥会赛事之一。冬奥会的单板滑雪一般包括三个不同项目，有 U 型池、平行大回转和雪地单板越野。 好，那么我们对于单板滑雪的运动项目可以说又重温了一遍，这个看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可惜我太胖了，不然我也要试一下哈，单板滑雪。 其实有很多可以滑雪的地方哈，特别是像张家口啊，冬天的时候啊， 没错。 其实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买一个滑雪板，然后在教练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个单板滑雪运动啊。 没错，尤其是小孩子们，他们就是说年纪小的话，身体协调性啊，重心也比较低啊，都可以积极的去融入到冰雪运动中。 对，这就是 snowboarding。 好，那下面一个我们要回顾的运动项目呢是雪橇 luge。 Luge racing is one of the oldest winter sports in the world. It can trace its beginnings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In factAncient cave paintings have depicted men racing down the mountain on luge sleds. It was not until 1964 that luge racing became an official Olympic sport. While today the luge sleds use modern materials, the design and methods of racing are much the same as the sleds from thousands of years ago. What is luge racing?Racers lie on their backs with their feet racing forward on the small wooden sled with two metal rails that touch the ice. The luge sled has no brakes, so the rider needs to bend and shift his body posture to manipulate the sleds. The sport is contested on specially designed ice tracks that, like the bobsleigh, descending from the mountain to attain high speeds with gravity. The rider with the fastest speed wins. 雪橇是最古老的冬季运动之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实际上，古代洞穴壁画就描绘了人们乘坐雪橇从山上滑下的景象。直到1964年，雪橇才正式成为冬奥会比赛项目。尽管现在的雪橇都由先进材料制成，其设计和加速方式仍然和几千年前一样。什么是雪橇比赛呢？木质雪橇的底面有一对金属滑板和冰面接触，参赛者仰面躺在雪橇上，双脚向前。因为雪橇没有任何制动装置，参赛者需要通过弯曲或者变换身体姿势来操纵雪橇。与雪车类似，该运动通常在经过特殊设计的冰面滑道上进行，滑道从山上延伸而下，参赛者借助重力达到高速，速度最快者获胜。 首先，这个雪橇呢，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比赛用的雪橇，和这个平时我们所理解的，比如说圣诞节呀，那个鹿所拉着那个雪橇，它是不一样的。所以，雪橇这个词呢，有两个，比赛用的那个叫 luge，L-U-G-E， 而这个雪地里边拉的那个雪橇，圣诞节啊，那个鹿所拉的那个雪橇呢，叫 sled，S-L-E-D。啊，这个首先这两个词大家要清楚。第二的那就是 brake 呢是闸和刹车的意思。这个除了用在雪橇上呢，平时开车或者骑自行车的闸也都叫 brake，B-R-A-K-E。啊，所以这个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词弄清楚。第三呢，就是 depict 这个单词为什么要说呢？先说这个拼写 D-E-P-I-C-T， 这个 depict P-I-C-T 这一部分呢，请大家联想一下 picture 这个词，图片，它就有这个词根 P-I-C-T 啊。那 picture 的它的含义呢，在 depict 里面就是按照图画去描，就画出来一个画，所以 depict 这个单词呢是描绘描画的意思。那么这个单词呢，被动语态也非常常用，它是一个及物动词。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 is depicted， 就是什么东西被画出来了。好，我举一个例子哈。The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designer is depicted in this photo。 啊，就是这个设计师所设计的服装呢，是在这张照片中被描绘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用 be depicted。它更强调的这个结果呢，是一张画儿。那有的时候也引申成用文字去描绘啊，也可以说，比如说 ，the novel depicted a lady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啊，这个小说描绘了一个文艺复兴时的妇女形象啊。虽然它是用文字写的，但是你也可以用 depict 这个词去说。好，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用法就是。Trace its beginnings， 啊，然后后面加一个时间，加上 ago。那么这个 trace 就是追溯啊，它的开始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在这个运动项目的介绍中呢，这个句子是 It can trace its beginnings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也就是这个项目的开始追溯到2000多年前。这是在句型方面。再有一个句型呢，就是强调直到什么什么时候，然后这件事情才开始。英文喜欢用 not until， 比如说我得到下个月才有时间，那也就是说在下个月之前我是没时间的。 也就是说 not until next month will I have some time。 没错I will not be available until next month。 你也可以这样说，你刚才说的也对。 It will be not until the next month that I will have some time。 所以这个 not until 呢，中文里边就不会去体现两个否定，而直接就给一个肯定去表达这个意思，但是英文里面呢会用两个否定来表示这个肯定，所以这个用法呢也是提醒大家去注意。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项目的词汇的讲解就是这些。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回顾了一些冬奥体育运动，并且以冬奥运动员访谈的形式学习了很多冬奥的相关知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嘉宾壮壮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贵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 Emergency.